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千仞雪不敢怠慢，她打起精神，全力以赴应对那一重接一重的攻击。唐三这海神三叉戟上爆发出的能量，每次都是上一重力量没有完全消失，下一重就冲了上来，接连九重层层叠加。当最后一重力量爆发时，千仞雪的身体已经被那恐怖的神力在爆发中震飞，直接飞出了数千米，而海神三叉戟也在空中划过一个巨大的弧线，重新回到唐三手中。千仞雪在空中猛一咬牙，强行将到了嘴边的一口鲜血吞咽了回去。他只觉得自己身上的天使神装都在铿锵作响，天使神装的能量也随之出现了强烈的波动，天使圣剑更是不断地发出嗡鸣之声。唐三重新握住海神三叉戟，却微微皱起了眉。他并不是不想追击，而是先前这一击已经用出了全力，需要时间进行回复。贸然追击，万一无法击杀千仞雪，在对方的反噬之下，他也绝不会好受。天使之神的神力比他想象中还要强大一些。 原本打算这蓄势一击，就算无法重创他，也至少要毁掉他天使神装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就连直接碰撞的天使圣剑都没有任何伤痕。 其实，也是唐三想多了。他这一击一去不返确实强大，但千仞雪的应对却极为得法。唐三面对的并不只是一个天使圣剑。在先前海神三叉戟来到千仞雪身前的那一瞬间，千仞雪是将自己天使神装其他部位的能量都传入了天使圣剑中的。唐三这一击相当于是同时与天使神装进行碰撞，能够导致天使神装有所松动，就已经是相当恐怖的能量。夺目的赤金色光焰骤然从被震飞的千仞雪身上爆发出来，唐三突然感觉到空中的太阳好像突然放大了，千仞雪的身体与太阳之间被一道赤金色光柱连接在一起。千仞雪抓回自己的天使圣剑，当他稳定住自己身体时，神色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光中流露出唐三从未在他身上见到过的阴冷。作为神圣光明代言人的天使之神，在这时候却充满了死亡的气息。双方都没有再着急动手，唐三右手挥动，海神三叉戟在空中划出了一个光环，一个奇异而虚幻的七芒星出现在他脚下，而他背后的海神八翼也变得仿佛透明了一般，完全张开定住不动，脚下光环光芒绽放，向着唐三身后扩散开来。隐约中，半空中竟然响起了海浪呼啸的声音，似乎有一个接一个巨大的浪头扑向唐三的身体。而也在这蓝光的影响下，从唐三背后一个个蓝色光点开始出现，每一瞬间这些蓝光都在几何倍数的增加着，汇聚成蓝色的洪流，朝着唐三背后的海神八翼蜂拥而至。那景象看上去就像是惊涛骇浪真的出现在半空中似的。千仞雪不计一切代价开始吸收太阳真火之力，唐三也不敢怠慢，开始在这万米高空之中吸收大海中的能量。万米高空对唐三来说本来是有所影响的，但是因为他这本不应该出现在海神神装的外附魂骨八蛛毛所化的海神八翼，导致他在借助大海之力时就会轻松得多，唐三的神色也变得沉凝起来。 看来他是真的要拼命了，他的天使神装上已经不再有金色，竟然完全变成了火焰的赤红，甚至连上面的花纹都有些看不清了。他这样不计代价地吸收太阳的能量，一个控制不好就有可能引火自焚。 高空中双神对峙，地面上的战争也已经拉开了帷幕。唐三与千仞雪同时升空，双方将士也自然同时失去了神级领域的笼罩。天斗帝国大军这边高昂的气势是微微一致，武魂帝国这边的守军却像是失去了主心骨一般，毕竟先前他们的气势被压迫得太厉害，天使领域笼罩的时间还不足以将双方的气势对比扭转过来。唐三逼迫千仞雪提前与自己动手，就是因为这个，他绝不愿意让自己营造出来的气势优势被千仞雪所改变。坐镇军中的雪崩可以说是此时天斗帝国百万雄师之中最兴奋的一个，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个善意的谎言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候变为了事实，而这个变化也令他的心从死寂中被强行拉了回来。他当然也看得出唐三面对千仞雪是有优势的，而且唐三的回归还带回了已经进化到封号斗罗级别的其他六怪，原本是准备孤注一掷的搏命一战，顿时就变成了倾巢而出彻底毁灭对手的绝佳时机。当雪崩抽出自己的天子剑高举在天空之中，几乎将自己吃奶的力气都用来呐喊的时候，唐三这个名字已经在他心中上升到了无与伦比的位置。雪崩那万岁的呼喊声虽然莽撞了一些，但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唐三绝对值得这样的称呼。 天斗帝国所属，我们伟大的蓝浩王已经修炼成神，今日一战，嘉陵关就在眼前，我们不会再给敌人任何机会，我们要以敌人的鲜血和嘉陵关的所有权来为我们的帝国守护神蓝浩王庆祝。全军出发！ 全面进攻的命令下达，而热血沸腾的又岂止是雪崩一个人，所有天斗帝国大军的将士们心中都是必胜的信念。帝国守护神这五个字正说到了这些将士们的心坎上，百万雄师轰轰烈烈地发起了冲锋，军团保持着完整的阵型缓缓散开在偌大平原之上，步步紧逼，直扑嘉陵关。史莱克六怪冲在最前，戴沐白成为了百万雄师的箭头，其他五人跟随在他身边。此时他们都吃下了奥斯卡那加强版的飞行蘑菇肠，背后虚幻的双翼拍打，距离嘉陵关已经越来越近了。唐昊、唐啸兄弟对视一眼，心意相通，两人同时腾身而起，几个起落已经来到了大军前方。漆黑的昊天锤各自出现在他们右手掌握之中，与史莱克六怪并排而立。如何才能避免战场上几方将士大幅度伤亡？毫无疑问，强者之间先决定胜负是最重要的。嘉陵关城上毫无疑问是有大量魂师组成的防御，想要攻破这样的防御，只凭借战士是不可能的，因此强者之间的碰撞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只有击杀了对方最强大的魂师，在几方强者的带领下，才能尽快破掉嘉陵关。知道这一点的自然不只是他们俩，独斗罗独孤博、剑斗罗陈心、古斗罗古荣、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以及唐门四堂堂主都已经冲了出来，加上史莱克六怪，十余名强者排成一行，同时加速，率先朝着嘉陵关的方向扑了过去。嘉陵关上，眼看着敌方大军压境，百岁高龄的金鳄斗罗眼睛都有些红了。 80级以下的魂师散开，其他人随我灭了这些无知小儿。 魂力超过80级的魂师就不是凭借数量所能对付那么简单了。武魂帝国在与天斗帝国这段日子的战争之中，魂师数量损失惨重，金鳄斗罗也不想手下魂师被双方大战的余波波及。嘉陵关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六个供奉交给我们，其他的就交给各位前辈了。 一边说着，戴沐白仰天发出一声疯狂的咆哮，身上的第七魂环骤然闪亮，金色的皮毛透体而出，眨眼间已经变成了一头身长超过10米的巨虎，全身毛发根根竖立，宛如金针一般。九个魂环在身上爆发而出，尤其是最后那个红色的10万年魂环，更是给人惊心动魄的感觉。邪眸中充满了狂野的气息，后肢瞬间用力，刹那间就越过了护城河，竟然是第一个朝着城头上扑去的人。随着戴沐白的发动，一声嘹亮的凤鸣响起，刺目的红光冲天而起，与戴沐白扑出的巨大身影交映生辉，九个凤首在空中长啸，巨大的羽翼带起一股澎湃热浪，正是凤凰斗罗马红俊的武魂真身九首火凤凰。这还只是个开始，更为绚丽的还在后面。伴随着戴沐白和马红俊的抢先扑出，一道黑色的流光在虚幻中悄然跟上了戴沐白的身体，那虚幻的身影根本无法看清，感觉就像是戴沐白的影子一般。与他同时发动的是奥斯卡，奥斯卡吃下一根复制镜像肠，整个人摇身一变，竟然变得和戴沐白一模一样，就连气势也丝毫不弱，紧跟在真正的白虎背后扑上了城头。粉红色的光芒伴随他们一起爆发而出，那粉色的虚幻中，小舞的身体迎风暴涨， 他的武魂真身竟然不是变成兔子，而是在他身边多出了六道与他一模一样的身影，只不过是由粉红色光芒凝聚而成，护卫在小五身侧。光影闪烁之中，七道身影同时扑向城墙。小五的武魂真身与唐三、戴沐白他们不一样，他是由十万年魂兽修炼而来，实力突破之后彻底由兽化人。虽然武魂依旧是柔骨兔，但在施展武魂真身的时候，由于自身兽形完全被炼化变成了人形，就导致他的武魂真身不可能再变成武魂的形态。而这六个分身却每一个都拥有着自身七成的实力，但只能按照本能发动攻击，以保护小五自身为主。要知道现在小五的实力高达96级，就算只有他七成的实力又只能本能攻击，这六个分身也是极其恐怖的。就在五怪同时扑上时，作为最后一个人，宁荣荣却没有越过护城河，而是在护城河边站定。被他拖在手上的九宝琉璃塔瞬间放大，眨眼的功夫已经变成了一座高达13米的真正宝塔，而宁荣荣自己则悄然消失在这宝塔之中。先前的九宝琉璃塔被他拖在手上还没什么，至少看清楚的人不多，此时数以百倍的放大顿时成为了战场上的焦点。魂环的大小也伴随着九宝琉璃塔同样放大开来，九个绚丽的魂环每一个都变得足有直径十米开外，那是何等绚丽。尤其是最后一个血色魂环，更是向城头那些武魂帝国的魂师们昭示着十万年的强横。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